奋的学习了，但是可能是有点紧张。好，我知道他很勤奋的学习。然后，我原本要今天要去延伸今天所讲的，那时候我在想，我这个礼拜跟你们要分享主日学要学什么。两个礼拜祷告过后，我要顺着圣灵的引导，我停在这个 slide。你们还记得我叫你们分组去讨论吗？圣经是什么 ？What is Bible？ 还记得？所以呢，我今天会延伸这一方面，因为这个跟我们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这讲到耶和华的话。我相信这方面我在准备的时候给我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会比较延伸去看耶和华神的话，圣经。那所以呢，我也要顺着圣灵的引导。比如说，我现在是释经次的跟你们查经讲道，是用释经的方法，就是一节一节来解。但是突然间有一个主日神不要我讲约拿，可能要我讲马太福音还是怎么样，我也要顺着圣灵引导，因为我不是讲给我自己听，我是要神要我透过我的信息讲给百姓听。神知道当时候百姓需要什么，所以我还是要降服在圣灵引导，就是这个是我讲道跟教导。最主要在神的面前，就还要祷告，要求神引导带领我。所以神要我们继续从这里去延伸。好，我上一次给你们发问这个问题哦，我告诉你们，你们给我知道，我特地的把那个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就是最后一个我先收藏起来，我不给你们，我给你们一二三四 A B C D， 还记得吗？那大家可能有一些就比较不高兴了，说哎为什么故意的要抓我们什么什么？其实我还记得我给你们。跟你们讲过我教导的my teaching philosophy 怎么说，我教导的 原则 还是我的哲学理，就是呢 I'm not here to teach， 我不是在这里教你们， I'm here to make you to learn。 那你们，我是让你们去学，那你们学你们要思考了，你们要思考，要分辨。我讲的每一堂道，我在这里教的每一堂课，请兄姐妹千万不要全盘照说，要深思明辨，要分辨，要分辨我讲的是不是圣经。如果徐牧师讲的是按照圣经所理解的、所教导的，那我们要听。所以如果你们听，你们是听圣经的话。那如果我教导的不是按照圣经所的原则，是违背圣经的，你们听，你们得罪神，你们把我赶出去。我确实是这样说。你可以马上告诉我，徐牧师，你下个礼拜不需要来的，我可以带师母马上离开，我回家还要认罪悔改，好好在上帝面前痛苦。所以我是很严肃的告诉你们，我不是开玩笑，因为我要教导是教导神的话，除了神的话我什么都不需要教。好，来，我不给你们那个第最后一个，我放青色那个，就是你们红绿灯知道吗？红绿灯红的就是 go forward， 就是 green， 那个不需要谈的。那现在我要给你们在思考的一二三四，尤其是红色那个第四的是 stop， 这根本是错的， it's not the word of God， 那个是错的。那三个我放黄的，你们看到，如果是黄灯，是叫黄灯吗？ 嗯 ，amber， 就是可以过吗？ 冲， 可以冲吗？还可以，就是说没有说完全对，也没有说完全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二十一教会、二十一世纪教会面对这个困难。所以为什么我放黄色，让你们去理解？你说 ，The Bible is about the word of God， 圣经是关于神的话。你说完全错吗？又不是完全错。你说完全对吗？又好像不是完全对。到底是错在哪里，对在哪里？我们今天要去探讨。第二，你说 The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 圣经有神的话，确实是有啊。然后你说对吗？也对啊。那你说错吗？我也不敢说。那经过今天，我今天教导今天课程的宗旨，就要从这方面让你们一个很愤的一个的心。就是我对圣经是怎么理解。如果今天你离开这个课，你还是觉得是说我还不是很 sure， 那 I'm not very firm， 那就是要上辅导班了。因为这一本拿在我们手上的圣经，如果我没有去 trust， 还是对不断的去增加我对他的信靠，这个很困难。这个真的是要去翻转那个生命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样，哪里出了问题，这个是不好搞的。第三 ，The Bible can be 可以成为神的话。好，来我们来看第一个， 这个是发生在二十几年前，当我们整个世界被这一种的冲击领到，就是什么冲击？后现代主义。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末跟进入二十二世纪的时候，我们是进入后现代主义。所以二十五年前，我们有这个后现代主义影响整个的世界，尤其是基督教。二十五年前，所以林执兴牧师当时写了一本书，就是《圣经无误》，就是当时出来的 《芝加哥圣经宣言》。 对，所以第一个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这关乎到什么关系？他说：“哎，我的笔，这里，圣经跟神的话，他的理解是这个是一个关系罢了。” It's a relationship， 有关神的话。哦，谢谢。The Bible is about the word of God， 就是说，在整本圣经里面有描述或者是有阐述有关神的一些事情，有关乎到神的，就是有一些小部分，或者是说，也不是说很大的部分，是不是关乎到神的事情？比如说关乎到人，他不是有一些，尤其是旧约时刻那些以色列人的习俗吗？还有以色列人他们的所经过一些的他们文化的背景，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做什么这些节日吗？啊，这个不是有关神的，那怎么说？所以他们是认为说 ，The Bible is only about the word of God， 有关乎到神的罢了，有一些是不需要，不是关乎到神的。这个是声音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可以吗？ 你把这个话筒我拿下来一点， 拿下来一点， 对对， 好一点嘛。 对， 我也是有点担心。 是， 听得清楚吗？ 上去一点，上去一点， 再上去一点。啊，在哪里？好，可以吗？好，所以这个是谈到一个 relationship， 就是圣经跟神的话，好，是可以说是直接的关系，但是他有否认，他错在哪里？就是说他不完全 not 100%。承认圣经全部都是神的话，就是这个是他的 problem， 他的问题，就是他要陷害我们进入这一方面，他不能够完全去相信 not 100%。 第二， the Bible contain， 这个是讲到我们在数学，我们是读 subset， 你们读数学的人知道这个，比如说是子集啊，神的话还是怎么样？他是说呢，圣经只是这样罢了，很靠近。我们以前学是这样嘛 ，subset， 我们是说这样。他说我也把它画大一点，但是呢，有这些部分呢，不是属于神的话来的，听得懂？很靠近，但是不完全，也不是百分之百。所以他说有神的话，也有些不是神的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还是认为这些不是神的话来的，这些是人的话、魔鬼的话、使徒的话、个人的看法，啊，旧约先知、新约先知的看法，他们的心情，他们对神那种的表现，比如说圣经在诗篇里面，大卫说大卫心里说我要逃命，这个是他心里话，他不是神的话来的。所以他们攻击这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不是 100%， 不是百分之百。第三 ，Can be the word of God， 这个呢是整本的圣经，听清楚啊，是整本圣经 weak， he makes the Bible weak， 翻译一下， 就把圣经弱化了，就他的权柄弱化。 对，他攻击圣经的权柄，很好，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他认为这个很 weak。这本书很 weak， 所以it can be 就是很牵强的那一种，认为说很牵强的，你不会认为 no， 这个是圣经，他认为说，哎呀，如果你要认为是也可以的 ，it can be if you want， 所以他把那个权柄拿下来，所以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它影响什么？它影响了整个基督教，所以呢，我给你们看后现代的主义可怕性在哪里。这三个大概理解了，他攻击他这些方面，他不认为是 100%。 那我们来看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啊，如果要你们要抄上来哈，这对你们我们对我们每个人思考很重要。第一个，它的 characteristic， 它的特征，它的 character， 后现代的 character 是什么？第一，它是关注它 concern with experiential， experiential。第一，它关注是在个人的经验。经历是对吗？ 是 啊， 经验， 经验或是个人的经历、个人的体验。所以你看到哈、哦，这些的这种的思维能影响到我们。哎、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以前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我他是很是注重在我个人的经验，我自己个人经历，我 past experience， 我以前所经历过的，这个是后现代主义很强调的一点。第二。他是关注在个人的情绪跟情感，就是 emotion and feeling， 嗯， 情绪。感受。 感觉。 感觉，就是 emotion and feeling， 他很注重这一方面。I feel the Bible is not the word of God.I experienced in my past history the Bible is not the word of God. 嗯，在影响我们下一代哦。你可以问问孩子，他如果不完全相信，或者他相信程度没有到百分之百的话，而且他不是越来越相信的话呢，这个要好好去教导。第三，他们很坚持 relative truth， 就是相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相对，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有从男女去到我们认为是说 homosexuality， 这个在教会进行婚礼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反正他的倾向都是就是喜欢男的或是喜欢女的，你不能够强逼他，这个是他的 past experience， 他认为是个对的，你尊重他就好了。牧师，你需要跟他办婚礼， 嗯， 知道吗 ？Transgender， 我生下来是女的，我不喜欢女，我要做男的 ，It's my wish， 这个是我的，我认为这个是对的，所以没有 absolute， 其实这都是相对的。全部都是相对的。然后第四个，很个人化，就是很个人、很个性，是 personalized， 很 personalized。我一切都是就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我的想法，这些都是从我自己，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不认为那个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全部是从我自己开始。那这些呢，这一切呢，他们主要是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国泰民安，社会和谐。 嗯， 因为基督教时常给人家很多攻击，很多吵架，很多征战，很多战争不好。我们要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我们要和睦共处，这是他们要达到。因为他觉得是说这太多了，这种争执不好，所以导致怎么样，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对圣经的理解，跟小组里面发生很多这样的困难。哎，组长，这个是你的看法，这我有我的看法，你的也对，我的也对， 嗯， 我们彼此尊重就好了，不要吵架，没有绝对的，即便是真理也没有绝对的，全部都是相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认为我相信一半。那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不知道，所以我相信一半就好了。上天堂，谁有去过天堂？你告诉我。啊，天堂是真的吗？谁跟你说的？地狱是假的吗？而且地狱是真的吗？谁跟你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去过吗？如果我去过的话呢，我告诉你，你也可能不会相信。后现代主义的人，你告诉他什么，他都不会相信的，那个就是他困难。所以这个呢，跟我们洗脑， 影响我们很深。好，话说到回来这里，我们看我们手头上拿的这本圣经，我们要去证明它不是不是真的。你一 Google 一下，你上网测试一下，你看到很多考古学家怎么去证明。那个我们说说，我们把它联想到是 external evidence 外在， 证据 外在的，都很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证明是说这本圣经是真的。那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这个很重要，内部的证据，就是谁做这个这样的一个证据在我们心里面，圣灵。真正听清楚，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会让我们越来越相信这本是神的话。你对神的话语的怀疑是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想一下，我从我信主那一年开始直到现在，我怎么样看待这本书？我是越来越相信，因为这个是圣灵做的。在很多经文都有提到约翰福音，你们回去可以看。约翰福音16:14-16，讲了圣灵是真理的灵。John， 这里 The Gospel of John 这里提到是说，圣灵在我们心里做的这个印证，让我们心里面知道这本是神的话，这个是内在的conviction， 圣灵自己 bear witness， 圣灵自己为自己做见证。对于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他与就是这个的 sign 在他生命里面，然后外在肯定你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证据可以看得到，这是两个要结合，让你更加相信这本是神的话。好，说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有一个回应。 你说， 牧师，刚才你举的后现代主义的例子非常好，就他，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 argument seems very plausible？ Seems 吗？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他们的论据也特别的，似乎能够 对 特别有理。 对，下一代的孩子们呢，他们是受到这方面很大的冲击。王东托说的是说他们在这方面说的也是非常有理，当然是有理才能够相信嘛。我请问你们呢，魔鬼会不会让你们盲从去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会有理性人根本不可能，他会慢慢一步一步来让你完全相信，以致你没有办法自拔。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在这方面的话呢，相对的真理他就是 play with around 我们孩子什么孩子的理性，所以他 play around with 第一，好好你提这个事情。第一，他 play around with children reasoning， 一定要有 reason， 这个 reason 是一定要就是有个原因是对的，让我们去能够接受的。没有一样事情你说有一条鱼啊把越南吞进去啊，怎么样去想象有这样的事情耶？有可能吗？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好像是一个故事。 是， 还有你看圣经哦，很奇妙的，当上帝吩咐那条鱼把约拿吐出来的时候，不是吐在海中哦， 旱地。 对，他怎么样一吐，我也不懂那个鱼怎么样去吐，噗，可以到在 海岸上，那没有给水淹淹没耶。鱼懂吗？鱼这么懂啊，这么聪明啊，他去让你学数学要距离多远我才能够有力准备一二三。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他 play around with 他们的那个真，他 relative truth 很多 reasoning， 还有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们的 logic， 如果我们要用逻辑来到去分析圣经，我说我们必须会倒，我们肯定倒，没有办法用人的逻辑去逻辑化这本书，听得懂吗？没有办法。你说上帝创造天地，一说有就有啊，这么这真的是这么神奇吗？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又说是神，又说是人，怎么样？还记得第一堂课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一个大前提，王东你还记得吗？ 一个 presupposition。 人是有限， 对，我们人是有限，来反面我们的 mind limited， 我们的思维是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要了解一个无限的上帝有没有可能？ 没有 可能，除非上帝给恩典。所以上帝说，我向你们启示，你们才可以认识我。如果上帝没有 self review， 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我们即便认识他，我们认识的是怎么下苦功，我们很多认识只能按皮毛那一点点，那个已经是很要需要很大的恩典的。所以你看，一个有限的头脑理解一个无限智慧的上帝，怎么去理解？所以你要用逻辑来分析啊，我们一定倒，没有办法。但是他们，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方面，他一直加强，一直加强。你要有 evidence， 你要有证据，你要证明。我告诉你们，如果我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你们来拜我。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上帝。对，上帝比我小，因为我可以证明这位上帝的存在。怎么去证明？没有办法。所以我说你们来拜我好了，不用拜这个神。我们可以用尝试很多的力量来到 去理解，但是我们的心，这个大前提很重要，让我们谦卑。神只能够施恩给谦卑人，让你不断的理解，不断的认识。有多少人要反对这本圣经，到现在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反对。求神可怜我们。所以下一代的基督徒，跟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孙女会进入 后现代的主义，不单只会有五样，我相信还有六七样出来，他们会攻击的非常的厉害，是他们主要是让他们不相信圣经。所以他们主要的核心是怎么，他们主要那个的方向，后现代主义就是要让基督教的那种的地位降低，当降到什么地步，降低到人的意见。这本书的标准把它硬硬的扯到去人能够接受的意见，可能吗？可能做到，所以他们就要专注在人这方面，跟他 play around with human。 我们的思维 理性，我们的意志，我们的 view， 要做的事情跟我们的感情情感，我们的 emotion feeling， 这些我们的经验。所以你看这一些的事情，我们综合来看的话，我们看见一个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Strengthen myself， 他要 strengthen 我们的 self。 所以你看，我的经验，我的情绪，我的情感，我所认为这个真理是相对的，我的个人化，一切的让我们大家和睦相处，你有你讲，我有我讲，你的对我也对，大家相安无事，不用去寻找 absolute， 不需要去寻找绝对的真理。所以他是要 strengthen 我们的 self。为什么？因为谁可以答？他为什么要 strengthen 我们的 self？ 为什么要巩固我们的这记？为什么？他这个是对，这个是完全跟圣经相违背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要舍己。他要告诉我们加强我们的己，你不要去舍己，那个是笨蛋，去舍己。所以下一代基督徒更难的跟从主，更困难。这个就是他要做的。那你说 ？Aren't you like strengthening yourself in faith? Like you're also like no strengthening ourselves in trusting ourselves more than trusting God. 他要 strengthen 我们的 self， 以致我认为以前四五十年前我们常常听到的。告诉孩子，如果你相信你可以，你一定可以。你没有听过？以前四五六十年前 ，If I believe I can, I can do it， 就不需要什么。那个的比较简单。现在进入这一方面，那个只是 mind 不够，我们要 experience， 我们要 feeling emotion， 我们要相信这个，我们要 trust 我们的 logic， 我们的 reason 要很 strong 才能够说服别人。所以我们很 personalized， 你有你对，我有我对，你不需要跟我争执。所以他是要加强我们的己 trusting ourselves more than trusting God， 这就是魔鬼的 weapon， 他的武器。只要他远离你，对，离开圣经。哎，你说，杰米。 哦，我想就是这，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哈。 对。 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在一个要对神的话，它要有个定义，我们才能在一个平台上讨论。所以很多的孩子们，他对于神的话，什么是神的话这个定义，或者说世人对于神的话这个定义，是跟我们您刚才所说的神的话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背后只有一位作者，就是神，那么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就能理解。 好，我你的问题啊，非常感谢。我的总结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总结。怎么跑？啊，这个就是总结，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待会我会听到在这里。这个就是我要给你的答案。好，来，我们倒回来这里。谢谢你的问题，杰米。好，危机在哪里？我们看了他的五个特征，他危机在哪里？跟今天我讲的道一样，远离上帝。他是慢慢一步一步来，魔鬼不会把你蹭蹭马上拿开，把你的拿掉，他是一步一步来，你知道了吗？还给你吃毒品，勾你吃一点，然后让你慢慢的慢慢的让你觉得很好，这味道很好，再给你多一点，再给你多一点，到最后才摧毁你整个生命。一步步来，他的危机是慢慢一步步来，让你远离神。啊，你到最后的话，我不要信这个基督了，没有用，我信我自己更好。什么信上帝？有些人信上帝是这样，他还是信，但是上帝只是他 the topping of the dessert， 听得懂吗？就是我的甜品上的一颗 cherry 樱桃 dressing but the salad dressing， 只是装饰一下啊，有基督啊，挺不错啦啊，没有这个 topping 也可以呀，照样 enjoy my dessert。所以基督只是 something add on， 加上去罢了。如果没有基督 ，it's okay。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然后这完全这是相啊，后现代主义是完全跟圣经完全与圣经相悖。我是说完全跟圣经相悖，一点都不能够去相信。如果我们开始相信一点点，魔鬼就慢慢来了，给你再多一点点，给你再多一点点，我们就越来越怀疑，这不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但是不要盲信，也不要迷信，神也不要我们这样。以后如果谈到信心的这个课题，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叫做盲从的相信，或什么叫迷信，然后基督教所讲的那个信那个 faith 是什么来的，这个要上好长的一个课。好，来结论，圣经与后现代主义是势不两立，就是一就是黑，二就是白，你不能够灰色地带，没有灰色 white or black， 对和错，没有中立的。好，因为呢圣经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降服于圣经的权威，为什么我们要降服在圣经权威？因为它是神的话。所以我回到这个 slide，我给你们看这个我们知道肯定错，这个是 is， 就是说每一句话在这本圣经里面 is the word of God。 你要回去，我给大家一个操练，回去打开圣经创世纪，你读一节你说一句 Amen， 你再读一节你说一句 Amen， 你读完整章，然后你看看你自己，我说了多少个 Amen。 Amen 就是我诚心诚意的相信，我 agree。哎，或是说你太太读我师母读句，我说阿妹，或是我读句师母说阿妹，就不断有这样的回应，你就能够让我知道说我是不是真的是完全百分之百越来越相信这本圣经 is 是神的话，它是神的话。 而且我会不断的去相信，不断去相信，减少我很多不必要这些垃圾乱七八糟的怀疑，这些是完全不能够帮助我的生命的。好，有一个学者他说，当我们翻开圣经第一章第一节，读完整章创世纪第一章，如果第一章的圣经你没有办法相信，你没有办法相信其他的圣，这整本的圣经，第一章我们都不能够相信，也没有办法再相信下去。所以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回去读给儿女听，爸爸读给孩子听，然后孩子说阿们，然后看孩子的反应，自己的反应，这是真的是每一句话我都相信是神的话，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如果孩子遇到这种的冲击，你只能够这样去帮助他，让他不断的有对神的话有一个回应。最简单的就是你读一句他回应阿们，你读一句他回应阿们，他是越说阿们越说越大声，越说越肯定，越说越奉，我要感恩啊。如果他越说越小声，不想再说，那你就知道问题还在哪里了。